江边，江边笙歌响， 浪滩 出了歌声， 出了歌， 领导我们的解放， 领导我们的解放， 一呀一族。

骑着马儿唱起歌， 哭了一夜、哎哎、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流动的人儿踏不了天山， 哎呀哎呀耶，告诉你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我要寻找的人儿就是你，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 哭了一夜，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灰色的小兔在戈壁滩上跳来跳去，你可知道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灰色的小兔它的窝在哪里，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我骑着马儿唱起歌， 哭了一夜、哎哎、看见了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七彩的岁月是这样炎热， 哎呀美丽的阿瓦尔故里。 星星背着绿色的小苗，啊，迎来了雪水把它浇灌，搭起那藤架让阳光照耀，葡萄干儿扎根在沃土，常常满儿在心头缠绕，长长的满儿在心头 缠绕。

泉河水清又清，我便斗笠送红军，军民团结向前进。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